知點解變咗唔出嚟咧？而家好咁咧，年初嘅時候我就講過話，希望咧今年可以一齊睇彼得前書。咁咧不過就中間咧有啲暑假我唔喺度啊，有啲短宣啊等等嘅節目咧，所以就停咗好耐啦。咁我今日諗，我繼續我講落去啦，定係講下聖誕節有關嘅咧？跟住我發現其實我今日講嘅呢段經文咧，同聖誕節都有啲關係嘅。就繼續我哋睇落去嘅彼得前書。我哋記得彼得前書咧，佢嘅主題咧，喺我俾佢，我覺得佢嘅主題咧就係講緊苦難寄居，站穩神恩。我哋咧作為一個北美嘅華人，我哋係少數民族。我哋作為基督徒咧，喺社會入邊咧，亦都係一個少數嘅群體。所以我哋係少數中嘅少數，係屬於一個弱勢嘅社群。所以我哋面對好多嘅挑戰，因為大嘅主流咧，佢哋有佢哋嘅諗法，佢哋有好多嘢諗出嚟咧，係希望對佢哋大眾咧係有益處。咁我哋作為小眾嘅時候咧，就可能會覺得有陣時覺得唔公平，有陣時覺得我哋嘅聲音點解佢哋聽我哋唔到啊等等。而在这里这么多的挑战里面，我们很需要就是要站得稳在神的恩典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彼得前书里面所提醒我们，而我们实际的人生面到都不同的方面的。如果记得我们之前都看过整个彼得前书的结构，它开始的第一章至第二章的中间是一个概论，讲我们基督徒三个不同的方面。我们同神那方面的，我们同神的关系是怎样呢？这个呢是我们神恩典的来源，是我们的根基。我们有这个恩典才能够站得稳呢，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我们怎样在这个社会里面去生活得好呢？或者我们下一步呢，讲到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和弟兄姊妹怎样一起来到去见证神呢？这个呢他一开始有这样的概论，然后第二章中间呢开始讲一些长论，就详细一点去讲了，我们怎样去做得好呢？所以对上一次呢，如果你记得呢，我估你可能唔記得嘅話咧，我查翻咧，係我五月份嘅講道錄音可以聽得翻嘅。咁我今朝頭再聽一次咁樣。咁咧嗰就提到咧，其實我哋幾個唔同嘅場景啊，佢嘅重點嘅原則咧，第二章十一至十二節原則就係我哋咧要禁戒肉體嘅私欲，即係我哋唔好，因為我哋覺得弱勢，我咧就要諗下我點樣去報復，或者點樣咧去爭取更多嘅權利，以至咧我把聲可以大聲啲，或者咧我。去希望咧點樣去爭多啲權啊，讀多啲法律啊，點樣去讓我咧更加去發揮出嚟？所以我哋最重要嘅咧係我哋點樣去做一個好嘅，以至能夠結榮耀神。而後邊嗰三個處境咧，或者場景咧，就係喺社會入邊啦。啊，君王、政府係咁樣嘅時候，我哋作為市民點樣去回應啦？我哋喺工作裏邊嚇，老闆、上司、我哋下屬嘅時候，我哋點樣回應啦？再喺屋企裏邊，我哋做妻子嘅。對住屋企個頭丈夫嘅時候，我哋又點樣回應啦？你發覺三段咧嘅開始第一句都係講我哋順服嘅，而順服其實好關鍵就係我咧要放低我自己，我要睇下我點樣去做，能夠叫神咧得到更加嘅榮耀。講完上節之後咧，有一個轉接，跟住十三至十六節咧就我今日要講嘅，我覺得呢個係第二個原則啦，就係我哋除咗要做得好啊，能夠去讓神咧得到榮耀，而更重要咧就係我哋要做得好去見證咧呢個嘅神。即係做得好唔夠嘅，我哋咧有陣時仲要講俾人知嘅，我哋點解咁好？所以我哋今日咧就會嚟睇十三至十六節。頭先牧師同我哋讀咗噶啦，我哋開始聽到之前咧，先再一次祈禱好冇？天父，我哋多謝你，因為你嘅話語咧係寶貴純全，亦都讓我哋人生咧唔同嘅方面都成為指引，以至我哋面對好多唔同嘅事情，我哋都知道點樣去處理，或者我哋點樣去預備我哋自己去面對咧各樣嘅挑戰啊，各樣嘅問題。我哋求主你继续啊，让你嘅圣灵咧去引导我哋，以助我哋去读圣经，去听你话语嗰阵时咧，我哋都更加明白，让我哋嘅生命咧得到改变，能够因住你话语咁宝贵，我哋得到改变之后咧，我哋更加经验到原来你话我哋所设计嘅人生咧系何等美善嘅。纵然有挑战，但都系体验到你嗰种嘅圣洁出嚟嘅。我哋多谢你，你今日咧去同我哋讲说话，带领我哋呢段时间，奉耶稣基督嘅圣名祷告，阿门。好，头先读完之后咧，你记得一开始 彼得呢，他就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这一句呢，我们可能很多人会这样讲的，不过心里面很多人又不好信的，因为后面十四节，你们就是 为义受苦呢，也是有福的。即是说呢，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跟人说，你要做好事你才有好报，但是呢，原来我们都会发现呢，都不一定的。但就算你做好事不得到好报呢，你都是有福的。为什么呢？我们先看看什么叫做善。彼得说呢，你热心为善，那圣经里面呢，哪一段圣经讲得 最清楚善是什么呢？最简洁，刚才呢，就是领诗的时候读了一段，那我觉得另外一段呢，是尼加书的六章八节，这个是很清楚地总结了神认为什么叫做是善的。这句呢，我觉得都是一个金句，值得我们背了它的。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即其实讲了的了，就是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三件事，我们能够都做完这三件事呢，才是善。我觉得呢，不是你做其中一样呢就够的。三件事就是呢，你要行公义，好怜悯，还有呢，你要跟神同行。你跟神同行的方式呢，就是要谦卑这样呢跟神一起行。行公义好怜悯，我们如果读整个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尼加是先知书其中一卷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很多时候呢，藉着那些先知预言呢，不是就告诉人听，哎，你将来会怎样。好像我们有时候，或者有些未信耶稣的人呢，去求神问卜这样去预知未来，希望神的讲给我们听未来呢，很多时候的重点不是告诉我们知未来是这样的，你预备一下啦，他更多是告诉你听将来是这样发生，所以你现在要怎样去做。在很多先知书里面讲到呢，那时候的社会，旧约的以色列呢，其实已经是越来越混乱的了。没有将神呢当是日神的时候，就我们人呢开始很多自我膨胀了，亦都人的欲望呢都开始充满出来了。所以我们见到圣经先知书里面所记载呢，有时候呢可以有些有钱人，他怎么去呃啲穷人，借钱给他高利贷，其实原来很早以前已经有这些了。或者你怎样去整些罪名去诬告他，等他呢就没了，拉了坐监，那个恶霸就可以霸了一些地方了。或者你怎样去抢人家的财产啊等等。我觉得这些就是很不公义的事情。或者好怜悯，说你不单就算你不做恶事，但是你都要做些好事，你怎样去帮人呢？当我们见到很多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要帮助他。刚才牧师祈祷呢，都其中一样就是为到呢，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都想起呢，很多很缺乏的人，可能他们暖气不是很足，或者他们食物又不是很丰富的时候，都纪念他们。这个呢是我们，即神都期望我们是这样去怜悯其他人的，不是呢只是独善其身。而第三方面呢，这个是我们基督教常常讲的了，就是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要跟神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要将神当作是我们的仆人。我经常初上时都觉得，或者会说神不是阿拉丁神灯那样，你要什么出下他就给你愿望你这样去满足一下，而是将神当作是神的时候，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是谦卑他面前，我们要听他话，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而这三方面呢，都是善，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三样东西才为之善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做到的时候，下一个问题就是，那善是不是有善报的呢？我们中国人一定很熟悉这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未报呢，时辰未到。即是说呢，你一定有好的，我相信这是一个现实的人生现象。不过佛教呢就用它的方式呢来到去解释这个现象，为什么有些人做好事不是立刻有好的结果呢？我们怎样去鼓励人去做好事呢？去通过告诉他有好报来到跟他说有好事等等。当然如果你未有好报的发生，你做好事未有好报呢，或者你做恶事未有恶报呢，这个呢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你将来都有的。而他的解释呢，就是你现在的果就是因为你之前的因，你现在有好的结果呢，当然你之前做了好事的。整个这样的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你再想深一层呢，或者你再问心他们一个呢，谁主持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他会告诉你，是一个规律，是 規矩嚟嘅，冇即係唔係我哋所講神咧咁樣係 有人格嘅，有諗法嘅，係有性情嘅，有喜好嘅，冇嘅一啲好規矩矩嚟嘅。所以你做咗一分嘅好事，你就可能會得翻一分嘅好報啦。你做咗兩分嘅惡事，你就會得到兩分嘅惡報啦。呢個係一個規矩，係佢哋從呢個觀察人世間時候去諗出嚟嘅。我覺得啊，佛教嘅時候。但當我哋聖經去睇嘅時候咧，我覺得我哋喺度諗嗰陣時，究竟呢一個主持嘅公義係邊個咧？甚至我哋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嘅時候，我哋睇緊嘅係即係眼前呢、這個啊！我好想我即刻我做個好事，我希望咧即刻得到人哋嘅對我好，我希望做一件幫人咧，希望咧我將來咧可以長命啲啊！即係呢啲我哋中國人好多傳統嘅諗法啦。好做好事，我哋希望有好報。但我哋喺度分開嘅時候，究竟去諗聖經呢度講嘅好事有冇好報？究竟係講緊人嘅報啊，即係人嘅報答你啊，定係咧神嘅喺度掌管住呢個報咧？當然我哋唔會講嘅佛教嗰種呢、這個叫因果律啊嘅嗰種冇諗法嘅一種死咕咕嘅，好似電腦程式咁樣，你寫咗佢係咁樣做係咁樣做噶啦。而是呢究竟我們要分當我們說究竟做好事有沒有好報的時候我們看究竟誰去報你呢是人去報你還是神去報你呢人呢不一定會報答的雖然我們中國人有句說話呢我以前學識之後我都覺得常常激勵我自己的或者提醒我自己的就是呢點滴之恩湧泉相報就是你一滴水那麼少的恩典你受過人家的恩惠呢你會好像一個泉源那樣很多水那樣很多去報答人家但是實際上人是不是真的這樣的呢是不一定的。很多有個討論呢就是究竟即基督教先會講人的傳言敗壞所以呢我們很多我們可以用這個來講你做好事不一定有好報因為個個都是衰人來的。特別呢有一種有些基督徒呢有一種自我膨脹呢覺得基督徒比其他人都好的。所以我們基督徒呢你對其他基督徒好呢他會知恩圖報的。你對非基督徒不好你對非基督徒好呢他未必會這樣感恩的因為那些不信耶穌的人呢都很敗壞的了很不行的了等等但實際上呢如果我們 去看清楚或者想清楚這個意思的時候呢我們就不能夠這樣所有 不信耶穌的人呢都是不好人來的都是惡人來的都是想著我得你的好處我就很開心了我不會想著給你一些好東西或者回報你的人的報呢是这个传言的败坏呢不是说人完全的没有好在里面也都不而只不过呢我们人没有能力、啊、去想去自己去找神或者自己呢 去想做好而更多的是讲当我们有没有讲善有善报因为这里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呢都是有福的就是说原来我们是会为义受苦的虽然前面讲说你做好事呢理论上应该没有人会害你实际上呢是会有的而這個呢可能只是人的不懂得去報應報答你的神呢仍然是那個呢公義的神呢他會知道你做了什麼好事、啊、他會繼續 報答你的如果善做了出來不一定有好報的話那我們還做不做善呢、啊、這個呢可能是很多時候我們要問這個問題或者很多信耶穌的時候那些人都會想的因為如果在傳統的宗教裏面呢都是告訴你做好事有好結果的佛教告訴你做好事即陰德你就下一次輪迴可以好一點了伊斯蘭教告訴你你做好事將來死的時候呢放在你的好事壞事在一個天平上面、啊、你好事多一點你壞事少一點那你就有機會上天堂了全部都是這樣 去計較我們做得好不好的但唯有呢基督教告訴你你不是這樣計的因為你的好事怎麼多呢你都是有坏事的而这些坏的事呢神都是会计的会报应的而个报应的结果呢圣经讲罪的公价呢乃是死所以你就算你怎样好多好事呢都弥补不到呢你做那些坏事所以神公义的报应呢是即是神的报应是会告诉你坏的都要报的好的呢就是应该的但你都报不到的了即是你都得不到的好处因为你的坏都已经要去接受死亡的结果樣所以当我们去想究竟当我们人生里面我们如果做好事没有好报的话我们还做不做呢 我觉得咧，其实呢个咧就系我哋一个生命嘅问题嚟嘅。因为善嘅行动咧，一个生命嘅彰显，即系话我做好事唔系因为我想得到啲好处，而系因为我就系一个咁嘅人。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我自然就会讲真话，我就不会因为我讲真话 有好处，有人给钱我，我讲一句真话给100元，我就讲真话，这样不是因为这样，而因为我就是一个诚实的人，我就会讲真话。我是一个善的人，我就自然会做一些善的事出来。这个呢就是这两字讲的，我们善的生命我们需要这样 去表现出来。这个呢不是因为有没有好报的问题，而当我们想回这个整个的处境，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弱势的社群，我们记住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是那些少数的，我们真的做好事不一定会得到这个大的群体去认同或者去接受，但我们这样还做不做呢？是不是好像我们很蚀底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圣经讲我们的生命是怎样，你就是怎样做出来的，不是在乎你的结果是怎样，你要等人家去报应你报答你，而只是将你的生命呢去显出来。而当他讲完这个我们要有这样善的生命的时候，要公义圣洁、公义怜悯和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之后，第十四节的下半节他开始讲到有三个命令的，刚才读的时候也看到了。第一个不要受人的威吓，意思就是你不要怕，不要被怕别人所怕的东西，人家有些人会害怕的，你不要被那些东西吓亲你，亦都不要被惊慌心乱。发现这两个词都是一个很被动的，即不是说你不要主动去害怕一些人家害怕的东西，而是说你不要主动见到人家很害怕的东西，你就自己吓自己，令到自己很害怕了。见到人家做好事得不到好处，你又害怕了，或者见到人家 很恶的，我又害怕了，不敢去找他了，不敢去帮他了。或者因为这些特别当这个社会真理不彰显的时候，公义不彰显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不知道我做好事还是我还做不做呢？因为当全世界的人都以不好认为是好的时候，都大家都是做一些不好的事的时候，我还做不做呢？心惊慌心乱呢，就是一种我不知道怎么算好了，总之很害怕，因为呢我为义原来都会受苦的，我做好事呢都会有人逼迫我的。但是呢彼得他这个第三个命令讲呢，我们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这个呢是我们能够在这个为义受苦的环境下面呢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的，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而我们为什么能够有这个生命呢？而是我们心里面呢尊主基督为圣。我们愿不愿意呢？或者我们有没有呢将神呢摆在最重要的那里？因为当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放在我们最重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其他的考量，不将神放在第一的时候。很多时候当社会不公义的时候，我们就想我们要不要站出来呢？站出来可能未必一定有好结果。如果我们看中国很多维权的律师，或者很多他们想提出一些如何去改革社会更加健康更加好的体制的时候，很多一些人他们未必有好的结果的。我们之前看一些维权的律师，当他要想行公义了，觉得政府做一些事不太啱，地方政府做一些事不太啱的时候，去帮那些 受迫害的市民或者信徒去打官司，去出庭作 去帮他们辩护的时候，这些律师会突然间被人找到他们的犯罪的证据，然后就逼那些律师要承认自己是有问题的，自己都是坏人来的，甚至捉了那些律师去，他们不可以继续去帮那些弱势的社群继续去争取他们的权益，那些以至于弱势社群就没人帮了，很辜负了，就是很凄凉的。在这样的时候，如果你作为一个律师，我还要不要站出来去帮助其他人呢？去要行公义去做好事呢？因为未必有好的结果。但是当一个人，我想特别去到早期教会，他们能够将基督的福音这样传得很开呢，甚至在那个年代，其实基督都是一个基督徒很少数，而能够成为大多数，甚至成为一个国教的时候，很多人那时候是将他们的生命置诸度外，他们觉得神才是最重要的。当很多人去问他们， 你信不信耶稣？如果你信耶稣的话，我们就要将你摆下去，无论是狮子坑那里， 打落去鬥獸場嗰度啊，俾啲同啲野獸打過啊，或者嗰陣時咧，亦都有啲人攞基督徒咧當蠟燭咁樣燒啊。嗰種殘忍嘅對待嘅時候，佢哋心裏邊將一切都要放低，佢哋認為咧神先至係最重要，要咁樣咧嚟到尊主基督為聖嘅。我哋喺面對困難挑戰嗰陣時，我哋會唔會咁樣咁高舉基督咧？定係我哋會考慮咗其他嘅因素啊，比可能比神更重要，我哋嘅生存，我哋嘅能唔能夠繼續生存活，或者我哋嘅利益，我哋嘅生活方式啊，呢啲嘢我唔想放低。我即係當同神比嘅時候，我願意揸住邊一樣咧？當然，當去到嗰個地步嘅時候，佢講嗱，你有三樣要做嘅，尊主基督為聖。第一咧就係你要常做準備去回答各人，即係話當你願意因為尊基督為聖。你就活出一個咧基督嘅樣式，啲人覺得你好唔同，佢哋自然就會問你噶啦。點解你會咁樣唔同嘅咧？你要成日做好準備，你要答人嘅。啊，呢一個咧，我哋呢一句咧係我哋之前頭先第一個原則嗰度冇提到嘅。第一個原則就係話你點樣去做一個好嘅人，去信服作子民嘅信服君王神宰，做仆人嘅信服主人，即係下屬嘅信服上司，或者做妻子嘅信服丈夫。就是讲我哋要怎样去做一个好的，希望我哋的行动来感染他们，改变他们。但这里加了一个就是我们不是只要做得好的，我们只要懂得讲的。就是人家问你的时候你要懂得答他，不会人家问你的时候就在那里说哎中国人最厉害是什么呢？不是的这些湿湿碎啦这样。你没有将神呢去摆出来，你没有让人知道你做得好是因为你的生命里面有主基督在那里。所以我们要常常做好准备的。当然当人问你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啊，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啊，为什么你这么不同的呢，你能不能立刻好有机会把握这些机会和人分享，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是我生命的主呢。而第二呢，你的回应呢是温柔和敬畏的，即是你不是一种 很高高在上的，或者你一种很我有你你们没有你的，同埋存着一种敬畏神的心来分享。最近咧有一派嘅有一個宗派咧，佢哋覺得佢哋嘅神學咧好正確，所以咧佢哋就成日咧要去宣傳，特別喺中國大陸嗰度咧，我見到咧佢哋成日要覺得佢先係正統嘅，其他同佢嘅信仰觀點唔同咧，就佢嘅神學主張唔同咧，就都係異端嚟噶，所以周圍咧咁樣去要改變啲人，咁啊導致咧好多教會好多分裂啊。亦都導致教會咧開始對佢哋最初咧可能都覺得啊講得幾有道理，但係當聽得多啲唔同嘅主張嗰陣時，發覺咦你又唔一定啱曬，就開始咧對於嗰種咄咄逼人啊，佢哋先至係唯一嘅正統咧，高高在上啊，就開始產生厭惡啦。所以開始有一批人咧開始喺度反對佢哋啦。這個咧。个重点唔系你讲嘅系咪正确，而系你讲嘅时候咧，系咪能够真系对带住呢个敬畏神同埋对人温柔嘅态度咧，咁样去同人讲吓你认为正确嘅嘢。而最后咧就系存住无愧嘅良心啦。吓你尊主基督为圣，所以我做呢啲事出嚟，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嘅心咧，与神同行。我做呢啲嘢，我系咪？能够本着我无愧的良心，我真的出于一个我要敬畏神，我要为大众好的一个目的呢。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一些想法是、哎、我其实我是、心里面是个既得利益者来的，其实我是想最终做完之后我得到益处的，可能我名声更加比人多一点，或者可能我将来会前途好一点，这个不纯全的动机呢影响我们的良心呢不能够无愧了。而最重要的，所以这一段圣经讲我们最重要就是要尊主基督为圣，随时我们之前要做有个善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彰显出善出来呢？而这个就是我们都要能够讲得出来了，能够讲得到。我记得在之前我们曾经有一个听到有人讲过，这个就是亚马逊的广告了。如果你记得早几个礼拜有人提到这个广告之后，我们之后就很多讨论，那是不是个广告就系讲呢两个，一个伊斯兰教嘅神职人员啦，唔记得中文叫乜啦。佢另外一个咧就系天主教嘅有啲好高级嘅人啦，两个都系啲宗教领袖，佢哋咧能够咁样好和平相处， 能够大家来见个面，喝个茶，倾下偈。走的时候发觉大家膝头哥都不舒服，所以回去就在个网站购物的网站那里就买了个跪垫给对方，等大家跪在祈祷的时候都可以不会那么辛苦了。咁我原来先留啲咁好嘅嘢噶，我哋都可以考虑下，跪喺度祈祷嘅时候咧用嗰啲啊。如果膝头哥唔好，咁我都讨论就系、是，咁系咪？咁呢个系咪就系咁多咧？因为喺宣教学里边咧，而家比较流行咧就系讲呢个 reconciliation 啦，系一般就讲系和好啦。我哋中文咧可能更加多中意叫佢做和谐啦，就系咧因为。我覺得咧，呢個係同我哋基督教咧嘅有一個好主要嘅關係啊！基督教咧，從頭嗰幾個世紀咧，啱啱開始嘅時候，都係少數嘅啊，特別彼得前書係少數嘅時候。但係當去到基督教成為國教之後咧，基督教就成為一個主流啦，成為一個有權勢啦。甚至當羅馬帝國瓦解嗰陣時咧，係靠整個嘅天主教咧嚟到維繫住。或者整個嘅教會嚟到維繫住社會嘅穩定，國家四分五裂，但係咧教會能夠維持住整個歐洲嘅穩定，以至咧教皇咧嘅權力仲大過咧啲皇帝嘅權力啊！曾經有皇帝想同佢鬥權嘅攣過嘅，結果咧個教宗話：我就逐你出教唔得救啦！你話嗰個皇帝最後咧跪住咁樣去同個教宗認罪啊，俾佢入翻教。而由嗰陣時開始咧。教会的权力就简直是如日中天，最至高无上。而基督教的传播亦都是那时候开始了，不断地向外去宣播。所以差不多一千多年的基督教都是一种以我是至高无上有权有地位 的态度，这样来到向那些蛮夷之地去传播，不单止传播宗教耶稣，还传播他们的文化。以致我哋基督教好多時學習咗一種咧，就係我比人叻啲，我高人一等啲咁嘅態度。嚟到中國嘅時候，其實都係嘅。我哋諗翻啲外教、啲西教士嚟到中國嗰陣時，都係覺得我哋中國人啲文化差啲，佢哋啲船堅炮利啲，佢哋好似開化啲咁樣，我哋就未咁開化，仲係咧前現代嘅傳統社會咁樣啊，封建制度等等，覺得咧我哋好似差啲，所以好多時。傳福音或者我哋介紹基督教嗰時咧，就係一種我哋好超然嘅，我哋好好嘅。但係呢一種嘅態度咧，令到當地咧，其實全世界都係嘅，唔係就係中國嘅。全世界都覺得哇，你基督教咁霸道嘅，所以咧開始好多嘅叫做本土嘅文化宗教嘅復興啦。所以伊斯蘭教或者係中國嘅儒釋道啊，都要起曬，唔係即係都要硬淨翻上嚟啦。我哋要抵擋你啦，我哋要復興翻我哋本土嘅傳統嘅宗教文化。而在这种冲突里面，基督教继续很多时候都有强硬的态度，以致宗教种族这些就成为一些 的矛盾，很多冲突发生了。你看看报纸或者你看很多新闻，你发现很多这些宗教的冲突，有些种族冲突都是因为宗教而引起的。之前前几天跟一个同學傾偈，佢係一個教會嘅牧者，佢講佢教會咧支持緊印度嘅神學院一啲嘅事工。咁佢話俾我聽話，印度其實雖然話係一個世俗嘅社會，即係冇宗教嘅社會，而實際上咧，始終因為佢哋80%係印度教徒，所以佢哋始終係好多嘢都傾向係幫助印度教嘅，而對基督教咧係好多嘅限制，特別咧唔准宣教士，唔准外國人咧喺印度入邊去傳耶穌。改變人的宗教信仰的，所以呢，即他去到印度的時候呢，他是一個白人，他都不可以跟教會有太多的關係，不然就被人即教會或者他那間神學院都有關係的，所以車都要拉曬鏈樣不讓人見到。其實印度呢都不是想像中那麼真的宗教平等的，印度教呢都是對基督教、伊斯蘭教呢很多的限制，很多的逼迫。而我們知道非洲呢，北边是伊斯兰教，南边是基督教，而他们交叉即接合接合的地方呢，就是很多的冲突，很多的打来打去，抢地方啊，放火啊，杀人啊等等，很多这些事情。所以宣教界呢开始提出这个和好呢，就是我们不一定呢要还是再是高高在上的，觉得我们比人家宗教，我们有绝对的真理，其他都是错的，这样 一种很骄傲的心态来到 去继续去传讲福音。我们应该要修补这些关系，我们要跟伊斯兰教修补个关系，我们要跟印度教修补一些关系，我们要跟很多不同 的宗教修补关系。我想这个修补关系呢本身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是呢是好像刚才这样讲，我们用我们好的生命来到见证神。但是呢刚才彼得也都给我们一个命令，就是你要常作准备，你要用温柔的心呢去回答各人，你心里面是尊主基督为圣。我们不是尊这个和好呢为圣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说大家 happy， 大家好和平相处，两个不同宗教的人走在一起、拥抱或者互相送礼物，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最理想的图画了。我们最理想的图画是真的看到耶稣基督是被人尊崇、被人尊敬，是这个世界的主，独一的真神。所以这个好的生命，我们有一个好的生命去显出来，我们是这个只是我们的第一步，而我们更之后的一步是可以能够显出基督出来。所以基督教的强势呢转弱势，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很多思维的调整了。以前因为基督教是主流，特别譬如我们美国以前基督教文化是一个主流文化，但当现在越来越被边缘化之后呢，我们基督教已经不同以前这样了。以前我们觉得很多特权的，当我们没有特权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们真的 很损失了。但是当我们去想回放下很多其他的国家地方，其实基督教从来都没有什么特权的，从来都是很多时候被逼迫的、那个、以至基督教怎样 的存在呢，怎样去影响这个社会呢，怎样去改变这个社会呢，就不再是传统那种很强势那种了，我厉害一点我啱啲，而是一种怎样去平等了，我们要和好了，甚至更进一步我们要和谐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止步在我们有些善行啊善言啊，即是讲好东西做好东西，我们更重要是以善的生命去见证主。这个是那个宗教和谐，即是有些人这样提出之后，而很多人的争议就是宗教和谐对话本身是不足够的，我们更重要是让人去明白耶稣基督。而是圣诞节这件事呢也都是让我去思想的，究竟圣诞节对一般美国人的意义是什么呢？对我们来说，你一问圣诞节是做什么，我们当然说是纪念耶稣基督降生啦，救赎我们嘛，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个是我们觉得圣诞节的意义。但是一般美国人对于圣诞节的想法是什么呢？当我作为研究文化的人呢，我就去找回圣诞节的起源。原来呢是其实在上古的时代，包括我们中国，原来全世界呢都是很喜欢庆祝冬至的。我们做冬都听过了，中国人甚至会讲做冬大过年。原来呢因为在冬至的时候呢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呢就是那时呢因为秋天的时候已经收成了全部、又开始五谷呢即是啲谷物呢可以开始酿酒啦，或者啲牲畜呢亦都佢哋养嗰啲牲畜你都开始已经差唔多都劏晒㗎啦，咁要腌制嗰啲亦都腌制好啦。而喺呢个大冬天嘅中间嘅时候呢，佢哋好鍾意就开始要庆祝啦，因为啲酒啱啱酿好饮得，跟住啲牛啊羊啊啲又劏晒又食得，所以呢就是一个好嘅时日呢嚟到吃喝玩乐嘅冬天呢个庆祝。而去到主前呢罗马的时候就将这个庆祝呢就变成用来庆祝他们的太阳神了，而定为冬至那一日。因为呢冬至就是全年呢日照最短的那日，意思就是说呢其实是一个盼望来的，我们明天开始就越来越多阳光了，我们黑暗已经越来越少了，将来过去越来越黑暗，我们看天黑越来越长，到了冬至的时候呢就终结了，明天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我们都好像苦尽甘来了，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盼望。所以冬至呢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纪念的日子。不过呢因为当时罗马定这个冬至的时候那一年呢，因为它很复杂、计天文的计法呢就是12月25号的，它那阵时那之后的人修正了个计法呢，才是现在很多时候中国的冬至呢就是12月的21至23号，通常是12月22号的。 所以呢點解我哋嘅聖誕節係12月25號呢，就因為嗰陣時計錯咗個冬至呢係12月25號。而嗰陣時嘅冬至呢即大家都慣咗喺度吃喝玩樂咁樣慶祝㗎啦，變同埋慶祝太陽神啦。到第四即世紀基督教成為國教之後呢就改咗啦，因為教會覺得唔可以慶祝異教嘅神㗎嘛，所以呢就揾下啦。嗰陣時已經有復活節㗎啦，我哋都好知道啦。因為其實耶穌復活呢緊要過耶穌出世嘅。咁不過呢覺得呢個咁大嘅節日大家咁鍾意慶祝，點樣去俾啲基督教嘅意義佢呀，除去啲異教嘅意義呢，就不如叫佢慶祝耶穌出世啦。雖然我哋好多人都覺得耶穌唔係冬天出世嘅。因為啲人話呢牧羊人好少呢喺冬天嘅時候仲喺度咁樣半夜三更喺度牧羊，咁樣好似唔怕凍咁樣嘅。咁但係呢但唔緊要，佢覺得反正因為佢個日子呢意思佢已經唔能夠改變啲人唔去慶祝㗎啦，你唔可以話冬至唔准慶祝，因為已經大家慣咗啦嘛，飲飲喝即係吃喝玩樂咁樣，所以就唯有將佢基督化咗，基督教化咗。而但係呢咁所以嗰陣時開始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慶祝嘅方法，但到1840年呢英國嘅工業化同埋城市化帶嚟嘅呢就係即係工人呢係啲被剝削嘅階層，跟住啲老闆呢嗰啲資產階級呢就係啲有錢人，社會開始用分化，政府覺得社會唔和諧，所以呢佢哋就提出我哋有啲咩方法去鼓勵大家能夠即係減低呢種嘅風險呢，因為如果社會唔和諧呢啲窮人呢就可能對啲有錢人不利啦，可能搶佢哋啲嘢呀，偷佢哋啲嘢呀，打爛佢哋啲嘢呀，你發泄啦等等，點樣整走啲怨氣呢，他們的方法就是我們用基督，我們用聖誕節來整走這個怨氣，反正那一天都是吃喝玩樂的，所以我們就不如將它整成一個全城的或者全國的一個這樣的活動，就用它來到去化解兩代之間，即是兩個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所以那時候就提出一種叫慈惠的方式。早期的因為是最早期的不知道他們發明這個聖誕卡，你看早期的聖誕卡呢是沒有聖誕老人的，沒有白色的雪那些東西的，而最重要的是什麼呢，中間你看到呢就是人很開心坐在這裡團聚啦，他要營造一個呢怎樣去解決這個社會矛盾呢，就是家庭和諧，一班人很和諧，或者跟鄰居的一種和諧。而你看到兩邊呢，如果你留心一點看 你想像不到我們今時今日的聖誕卡都會有這些東西的。左邊呢，大家的左邊呢你看到呢應該是去將一些食物呢分給一些沒有食物的人，而右邊呢就是將一些衣服呢給那些需要或者缺乏衣服的人。所以那時候的聖誕卡呢其實是政府或者社會呢用來宣傳這個聖誕節是一個呢關心一些弱勢的，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的。那呢咁我哋即係啲有錢有力嗰啲呢，我哋應該幫助啲有需要嘅人啦，佢用呢個卡嚟到提醒我哋，咁亦都希望藉住我哋呢啲唔係我哋呢啲即係嗰啲有錢人呢，佢哋咁樣做啲好事幫咗啲貧窮人呢基層嘅時候呢，基層嘅人呢可以冇咁多怨氣啦，得到啲恩惠啦，咁社會就可以和諧啦。嗰陣係成個聖誕節嘅意義嚟嘅，慈惠呢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目的。所以呢 我發現呢我每一年呢聖誕節的時間在 Walgreens 門口呢就會有個 Salvation Army 的收錢的收捐助的地方，有一個人呢就在這裡有個鐘在搖下這樣提醒我們，你是可以支持我們，我們都有些錢去幫助有需要的人。所以那時候聖誕節他們的目的呢其實是這個社會和諧，是為了大家更加就是不同的階層可以更加融合的。而美國的聖誕節的流行呢其實都一直都不是很流行的，甚至都是不同的文化地址在做。但到1865年呢內戰結束之後呢，政府呢又是在這裡覺得哇大家好像即南北打完之後呢又是那種大家不爽啊，大家不太滿意這樣，或者呢士兵去打仗又不在家裡啊，所以呢開始就想聖誕節它其實是抄英國的，所以為什麼要講英國呢，因為他抄英國，他覺得英國這樣搞個聖誕節挺好，社會和諧的意義，所以呢 我们美国也一样，因为其实面对很类似的问题，我们都用圣诞节来到提出这个，或者促进这个社会和谐，因为工业化、城市化，人际关系可以疏离了，农村的人走去城市生活，城市就好像现在中国那样，那些民工呢留返晒啲妇孺呢，老弱妇孺呢喺个乡下嗰度隻身咁样走出去。所以关人际关系好疏离。同埋希望鼓励呢个战后嘅团聚，家庭嘅价值观。同埋呢亦都发现嗰陣时美国呢係仍然係好多唔同嘅种族係好各自为政嘅。即係希腊人有佢哋芝加哥我听讲都係嘅，希腊人自己一个区咁样住嘅。咁中华我哋有唐人街啦。咁其他唔同嘅國家嚟嘅人咧，都有住唔同嘅地方，佢哋慶祝聖誕節都唔同。嗰陣時，美國亦都覺得，哇！既然打完內戰啦，我哋要將美國咧重新建立翻一個國家嘅呢個觀念出嚟，所以我哋要建立一個咧統一嘅聖誕節嘅慶祝方法，以至咧我哋開始大家覺得我哋係一體。所以美國咧曾經以前咧就講過，我哋要成為一個熔爐 （melting pot） 啊，我哋要將所有嘅文化融埋一齊，變成一個美國文化。當然近呢幾十年之後，我哋發現美國人開始講啦，其實融唔得埋嘅，美國只係一盤沙律嚟嘅啫，唔同嘅文化咁樣炒埋一碟咁樣。所以嗰陣時美聖誕節咧係有咁樣嘅意義嘅。嗱講咁多咧，其實就係我想講咧，我哋基督徒喺呢個大社會入邊嘅少數，我哋覺得聖誕嘅意義係耶穌基督降世，為要拯救罪人。嗱頭先都有講過嘅。但是大社会大潮流呢，他们觉得他们庆祝的不是圣诞，他们庆祝的是圣诞节的节。所以呢他们的意义从上古流下来的吃喝玩乐，到之后呢被英国和美国借来推广的是社会和谐。所以我们送礼物啊，我们要做很多事呢，都是希望我们有个好的人际关系，希望社会能够稳定。你发现这两个是很不同的。而我哋基督徒咧，其實就係活喺呢個世界，呢兩個世界嘅中間入邊咁樣。我哋翻到嚟教會，我哋會講啊，我哋嚟慶祝耶穌基督復活，我哋感謝讚美主。但當你去到出邊呢個世界嘅時候咧，你咁樣同人講，啲人會覺得你好奇怪啦，覺得你好格格不入啦。係、哎、你啲少數嚟嘅，行埋一邊啊！我哋大眾係吃喝玩樂，我哋大眾係要社會和諧、做慈善咁樣。所以你見到呢個嘅困難啊，呢、這個嘅分別啊。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哋讲啊，我哋要以善嘅生命去见证主。但我点样能够去见证主呢？我讲出嚟嘅咩信息，啲人觉得系完全系唔同佢哋唔拉更嘅，入唔到嘅。我哋作为喺美国嘅华人基督徒咧，会喺呢两个世界入边啊，少数之中嘅少数，系好唔同嘅价值观。所以咧，我哋需要谂下嘅系耶稣基督降生。同呢個社會和諧咧，點樣去關聯咧？啊，或者同呢個吃喝玩樂，如果關聯得到都得嘅。啊，點樣去將佢聯埋一齊咧？以至我哋能夠將我哋所核心嘅基督降世拯救罪人，同呢個大家大眾所想嘅社會和諧係能夠關聯嘅咧？當然，可能你再問一個問題：實情有冇關係嘅咧？啊，如果你冇關係，咁你夾硬嚟又唔得噶嘛。不過我相信咧，其實係有嘅。因为正如圣经常常讲咧，我哋唔系头先讲嗰几个向导咧，唔系净系得我哋同神嘅，我哋都有同我哋周围嘅人嘅，甚至系我哋作为一个教会，我哋点样同呢个社会嘅关系。所以我哋基督徒唔系净系话，我得救，我可以上天堂，我其他嘢咧就唔使理啦，或者其他嘢就同其他人一样咁样，而系我同神嘅呢个关系点样到我影响同其他人嘅关系咧，我同呢个社会嘅关系咧。我相信其中一个我们可以想的就是我们在关爱慈惠上面是不是比其他人做得更加好呢？即如果社会的潮流是讲圣诞节是慈善的，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的，因为当我们在吃喝玩乐的时候要想起原来这个世界很多人是没得这样去吃喝玩乐的，没得这么多享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去关心他们呢？关注到他们呢？在上年的差传年会咧，我哋教会就有介绍咧，可以通过助养啲小朋友咧嚟到去提出一啲嘅关怀，去作为教会咁去帮助啲有需要嘅人。我哋个人啊，亦都去参与。但系除咗呢啲之外，我哋自己有冇做一啲其他去帮助人嘅嘢咧？ 或者我们是不是只是圣诞节的时候才会想起要帮助人呢，送下礼物，平时一年364日都不送礼物的呢，都不理人的呢，不睬的呢，见到有需要的人都不理呢？这个呢是我们当然如果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是讲着社会和谐，是怎样帮助人有需要的人，他们可以生活得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平时是不是应该都要去这样去关爱那些有需要的人呢？以致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人家就看到我们是不同的。而最后呢，这两节圣经呢说，一节圣经说呢，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无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呢自觉羞愧。所以我们做好事，刚才讲不一定会有好报，甚至做好事人家会笑你，哎，你奉献些钱，很多时候人都会说你给那么多钱教会为什么呢，你信得太迷了，或者就算你不是给教会，你再帮助有需要的人，你是不是真的值得呢？是那些穷人你帮到他多少啊？我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人说，就是穷人有穷人的命的，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的，你改变不到他们的，他们人就是这样的，你算了，不放他们。你做好事不一定有人给你有好的结果，给你有好的反应。那个问题就是刚才一开始所说的，我们是不是因为要有好的反应好的结果我们才做好事呢？定因为我心里专注基督为圣，我知道神关爱他们，我知道神想帮助他们，我知道神不想他们生活得那么艰苦，我知道神都想他们有同样的机会的，所以我也都是参与帮助他们。而当我们只有这样去做的时候，就算人家是这样笑我们都不要紧，因为有一天都会发现其实原来我们做了很多的好事，我们做了这些事原来真的帮到其他的人，是能够荣耀到神。以致那些人在说我们做好事不对的时候，他们自己觉得羞愧，而不是我们需要觉得羞愧。我们不需要因为做好事而觉得羞愧，而是那些呢批评我们做得不好的人，他们需要觉得羞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去能够常常心里面尊主基督为圣，能够有好的生命显出来，以致人家去发现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同的时候，我们懂得去回应，我们懂得回答，因为主基督在我心里面是最重要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你成为一个美好的榜样，你愿意舒穿降贵，你都愿意将你所有的一切放低，为了去救赎我们，为了将要我们得到最好的。以致你本来富足因我们成为贫穷，让我们这一班本来贫穷的人呢，他因你成为富足，以致让我们都学习我们去帮助其他比我们更加贫穷有需要的人，无论是物质上面的或者心灵上面的，我们都会帮助他们，以致我们能够大家一同去享受你美好的恩典，我们一同去发现生命是好的，是可以在你里面得到很多好处，得到很多美善的满足的。求主你常常提醒我们，以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你的荣耀，让人见到我们的时候都被你去吸引。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